音北京。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安。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02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早上一起活力开播。那同样呢，跟各位说一下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各位如果要是现在在上班路上的话，不妨通过声音的方式听到我们的节目啊，那就是 FM98.2AM927。那如果要是各位现在也想通过更加丰富的元素去体验的话，也推荐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视频的办法就是在微信当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里面点击关注，左下角是我们的青年说的栏目，各位点击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盛况了。 今天呢，我们的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啊，青年会客厅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这个一位学校的同学，利用在这个暑假的期间啊，进行实践活动，去关爱了一下这些心灵有障碍的一些朋友们啊。这个在稍后9点钟的青年会客厅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当时的一个经历。OK， 那接下来还是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叫做什么来着？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每日的新鲜事。对对对，在早上的时候，我觉得通过早上的节目就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最新鲜的，不管是新鲜的资讯还是新鲜的感觉啊，毕竟是一天的开始。 对，没错啊。那接下来呢，还是跟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活力最前沿。先来说第一个啊，这个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呢，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莫让视频网站的假点击量伤了好内容。 对，其实说到这个视频网站的假点击量的问题啊，这个最近呢应该也是在微博上啊，还有各大的媒体交流平台上，也是被网友们传阅的比较多的一条消息了哈。 嗯，没错，而且好像各大的网络平台包括视频的平台也纷纷做出了一定的回应，我们可以仔细的再通过我们今天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的消息去了解一下。 嗯， 那近年来呢，视频网站也是在蓬勃的发展的，平台上经常会出现一些点击量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爆款影视剧。那但是呢，像这个视频点击量哈，已经逐渐的变成为评价这个影视剧是否成功的关键了。那点击量造假产业链也是应运而生。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就是我们的流量作弊的现象，如果要是不加制止，那对那些踏踏实实为观众去制作优良内容的这些的影视从业者来说，其实是一种非常巨大的伤害。这就是好的内容和市场之间的一个平衡了。 嗯，对，该怎么样去把握这种平衡，其实也是每一个影视从业人员，或者是说影视剧的制作者以及厂商之间的这样一种怎么说，思维的转换吧，算是。 没错， 你看，一方面我需要去把我这个影视剧让它更加卖座，然后收回我的成本嘛，这个毕竟我拍这个东西不是这种公益片段，我作为影视剧作为这种产业出现的， 这也是我生产的一种产品嘛。 对，没错。另外一方面呢，我还要让更多的观众去收看到我的这个影视剧剧作，所以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这就这个值得大家思考一下了。 没错。 所以呢，这个近两年来啊，这个影视剧的口碑以及点击量的倒挂的情况呢，也并不新鲜了。这个其实在行业内呢，也都是大家说开了的事儿。 嗯， 有些呢剧作观众评价较高的呢，业内人士呢也是予以肯定，但是电视收视率和网站点击量却是近乎于惨淡。 嗯， 相反呢，有些剧集内容趣味不高又拖沓冗长啊，这个观众创造出了这个比如说五毛特效啊这个抠图剧啊，天雷滚滚啊等这些网络热词，其实这些词呢就是用来吐槽这些制作粗糙的剧集啊。但是奇怪的是呢，这种差评连连啊，就是你看那个弹幕上飞的都是啊，又来五毛特效了，这两毛五的特效， 对对对， 这天雷滚滚啊，这个哇，这个台词小秀都能写出来啊， 是 这样的弹幕出现在了这种剧集之上，但是它在网络上的点击量还是节节飘红。 哦，说到这个现象，说实话我脑海当中浮现了好多部剧莫名其妙的出现了好多的剧目的名称，而且我记着之前也会屡次的拿这个进行一些讨论嘛，然后如果去采访一些当事人的话，他们还会说，哎，这就是我们的热度啊，如果不喜欢你们为什么还要去留一些弹幕之类的。 对 对，所以这些确实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哈。那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呢，其实也有很多。那有些影视剧呢，虽然制作粗糙啊，但是呢启用了一些当红的流量明星，所以说呢并不耽误他们吸引粉丝来关注，同时也带来了很高的收视率以及点击量。那此外呢，内容不精良的漏洞也会通过购买视频点击量的办法来进行弥补啊，所以说这个造假的点在这儿，同时呢也获得了非常漂亮非常可观的观看数据。那影视剧其实这个圈子啊，似乎也是陷入到了一个你买我也买啊，这个播放量互相去比拼，互相去赶超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说呢，像这个播放量什么50亿啊、60亿啊，这些都不叫事儿啊。所以慢慢的就开始了一个攀比的状态以及心态了。 对，你想想现在咱们回过来去想这件事儿啊，当到一个视频网站上点开了一部制作不是特别优良的电视剧之后，这个我或者说网剧之后啊，这个然后却发现它的点击率已经达到了10多个亿的播放量， 对， 这个脑海里边就可能会飘过那么一句话 飘出一句话。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就像刚刚说到的，他会有启用一些非常棒的一些演员来撑场面啊，然后但是如果要是这些都没有的话，就看那些弹幕各种飞来飞去，最尴尬的就是他数据很好但是弹幕又很少，这就尴尬了， 这就很尴尬。 对， 有点类似于这个微博某大 V 买假粉是吧？ 哦，有点像，有点像。 当然啊，这个衡量一部影视作品的好坏呢，播放量的确是其中的一个评价的维度，但是绝对不是全部的评价维度啊。很多观众呢在抱怨现在的电视剧比较的难看啊，这个剧情比较枯燥，逻辑呢也不通啊，一些流量明星的业务能力呢也不被观众所认可，演技呢也是备受诟病，只因呢正当红啊，这个常被投资方呢花重金请来，认为呢能吸引更多观众的关注啊，最后呢却发现结果并不足如人意啊。这个当深耕优质内容，让位于拼流量拼点击量的行业潜规则，以及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会出现，影视行业呢也会偏离健康的发展轨道。 哎，其实刚刚我们说的是关于一些，就是一个是内容，再有一个就是不同的片方之间会有一些攀比的心态。 嗯，对，你看，我同样花了这么多钱，比如说我花了5块钱去做 一部巨制，然后这个我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然后你也花了5块钱，然后你就多花了3块钱去买了这个流量， 哎， 看的人就比你多了，然后你挣了10块钱。 是的，然后我就稳赚啦，我就是票房保障，我就是流量保障。 对啊，你看我看到你也买了，那我也要买了。 对，所以慢慢的啊，互相的就开始攀比了起来，比较了起来，也变成了一个衡量它优劣的一个方式。 对，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对，没错啊，这个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在聊到的这个流量明星啊，还有那种打着引号的小鲜肉， 哎， 啊，对吧？也并不是所有的年轻演员都是属于那种打引号的小鲜肉。 对，也有一些实力派。 对，这个比如说前两天应该是类似于《演员的诞生》的另外一个综艺， 这就是演员之 类。徐峥老师不是评价了当时的一个演技特别好的小鲜肉吗？确实很棒，也很厉害。 没错。其实那个节目也是证明自己的一个过程。 对，没错。你再看最近这个又在网络上比较火的一部影视剧作啊，这个里边有演员确实特别厉害， 有演技担当。 对，但是有的演技呢，这个 可能只是颜值担当了。 哎，没错，眼睛挺大，挺好看哈。好了，我们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条消息啊，说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就要直播双方要各取所需。 哎啊，其实现在的什么制作呀，包括拍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方面，都会有一些原因和因素在其中。那在一些视频网站当中购买点击量的这个操作啊，这个剧作方和视频网站其实都很难去说冤枉啊，那双方呢都在参与以及获利。而现在呢，一条完整的流量造假产业链也已经形成了，那利益链条和电视剧购买收视率是非常相似的，只不过现在放到了网站上。 对，这其实让我想起了之前应该是在网络上的一段骂战吧，这个某巨制导演与这个某大型电视台这个导演制片方这个在网络上互骂。 哦， 就说我这个剧要在电视上播出要需要多少多少这个 money， 然后这个你要是不给我就不给你播，或者是我不给你放到黄金时段，乱七八糟的。这反正现在这个风头也已经过去了，事情后台的发展我也没再关注了。 对对对，确实会跟一些利益链条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事情牵扯到一起啊。 对， 那同时还有一些朋友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像制片公司是通过各种渠道去购买，同时呢包括像剧作播放量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基本已经算是业内常态了，不买才不正常啊。同时呢还让制片的公司以及视频网站在某种程度上是各取所需。那其实呢它的原因是在于随着影视剧播放量的攀升，它所属的制片公司也可以实现这个名利双收的状态。那同样呢视频网站也会因为这个剧啊它播放量非常好，关注度高，而赢得更多其他的周边的这个合作机会啊，和各个制片公司也好啊，或者是说有更多的这个广告赞助商也好，其实他们也都是共同来进行获利的。这也正是因为在买了这个播放量之后而 尝到的甜头。那如果制片公司不主动去购买播放量呢，有些视频网站还会自己去处理一些数据啊。这个我也会知道一些内情，因为很多不管是就节目也好啊，剧作也好啊，包括 此时需不需要给你的声音和 直播也好啊， 打上马赛克 啊，不用，很多视频都是这样的，就各大网站其实都是这样，就是。肯定都会有一些这个一些过程啊，对，有一些操作的， 对，你看，就有一位制片人就说到了啊，这比如说同一部剧呢，在三个视频网站同时播放啊，其中呢两家的播放量就会很亮眼，单单的剩下一家就会播放量很低，很可能呢就会造成这个制片公司对于这家视频网站的运营水平产生了质疑，进而影响到以后的合作。 说实话是这样，而且很多不管是剧目还是节目，他们很多广告商都真的是会以这些数据作为参考的，因为之前就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他们会对比各大视频网站当中的这个数据，包括它的点击率啊，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决定哎，我投在哪个平台，他们的广告，这就金主爸爸哈。所以说呢，各大平台肯定也是争相的往上去水涨船高的去涨数据。那同时，像业内人士也是指出，市场乱象对于制片方和视频网站都有一些伤害。那制片公司出钱买这些数据，那剧作呢却未能够获得想要的影响力，那视频网站数据作假也未必能够获得用户。总之像这种影视剧产业呢，还是要重点去防止这样的现象去产生，因为确实它有一定的利益啊，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说实话，其实每个观众现在都非常的聪明了，他们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判断力的， 而且并不像是之前这个网络时代还没有这么发达，我可以随便去某一个网络平台去点击我想观看的这个影视剧。 没错， 在当时只有电视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受到这个方面的影响。这个我没有办法，只有我在这个时间段能看到《还珠格格》，对吧？ 对， 我只有在这个时间段能看到《西游记》。但是我现在呢，我可以用我剩下的零散时间去任何平台上去观看，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观众们也是会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而这个思想也是在进步的，并不是你能用这五毛钱特效就能骗得了观众的雪亮的双眼。 没错。 Okay 啊、 所以回到最本真，像关于内容质量才是一切的关键。 对，没错啊。这个之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采访过很多的影视剧的制片啊、导演啊，包括一些青年导演，包括一些现在正当红的导演，他们呢也是对整个行业、对圈内的这些不能说是诟病吧，这些问题所这个表述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但是结尾的建议呢，确实很少很少。好了，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影视剧作假流量的制度问题。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啊，说的是莫让视频网站的假点击量而伤了好内容。 哎， 对，刚刚我们说了一下这个现象啊，这个接下来呢也是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如何该制止这种现象啊，这个也是 怎么样达到平衡呢？ 对，这个文章呢也是出自于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啊，这个说播放量造假呢所带来的利润确实能让一些原本还在踌躇要不要进场的影视剧作公司啊也最终参与进来，因为他看到了，你看这个 看到了 五毛钱特效背后的高额利润。 是的是的，看到了利润。而且说实话啊，就可能大家觉得诶，这些正好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平衡，这样的话关于比如说影视剧的制作呀这些更高层次的要求，他们可能就慢慢不再去提或不再去追求了。 对啊， 对， 这个慢慢的可能就是人的这些从事这种烂剧或者是造假剧的这种制片方就会觉得啊，我这样也能挣钱，那我干嘛还要去努力呢？ 对的，是的。哎，那该怎么去解决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的中国政法大学的传播学研究院的副主任朱威呢也说到了啊，要想根除购买播放量这一顽疾呢，光靠行业自律是很难保障的啊，更重要的呢还是要加强立法，用惩罚性的措施来规范行业经营行为。视频网站呢，剧作方应该要自律诚信经营，但仅靠自律也是不够的，不诚信的行为呢也是会屡屡出现，甚至影响了行业的生态，就必须要有法律来监管了。 要保证有法可依。 对。 那同时像这个播放量造假的这种低违法的成本也让相关的单位屡试不爽，那似乎也是找到了一条通向热剧的捷径。那朱威老师呢也是同时指出，数据造假不只是影响到了影视剧的制作质量，影响观众对优质内容的观看意愿，同时也伤到了广告主的利益，那应该建立行业通用的黑名单制度以及曝光制度，让频繁造假的制片公司受到相应的惩罚。 近日呢，国内某知名视频网站呢也是正式宣布关闭前台视频播放量的显示，取而代之的呢是内容热度，这种综合了用户讨论度、互动量以及多维度播放指标的评价体系呢，可视为在改变微流量评价过程中积极的尝试啊，也是值得称赞的。 哎，其实我看到除了这个网站之外，还有很多相应的网站也纷纷的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当中， 把这种假流量的事儿关了。 对，起码就是看不到了，而且呢说实话其实是一种正能量的体现哈。那同时还应该去建立更加健全更加完善的多维度的评价体系，哎，让这个市场回到良性的竞争轨道上来，呼吁从业者回归优质内容的创作。其实真的是好的内容才能够真正的赢得百姓的口碑，其实观众的眼睛都是非常的雪亮的，非常挑剔的哦。 对，而且一直都是雪亮的。 对， 这就不免想起之前也有确实很多的国产的影视剧制，它并不是那种电视剧制，网络剧嘛，是当时最火的那么两年，确实出来不少好看的剧制，比如说《白夜追凶》， 哎， 对，还有其他的一些猎场，胡歌演的猎场， 没错， 就是你看这个，一是有演技，而且人家还是自带流量， 没错没错， 再加上那个剧本啊，台词还是那么的通逻辑， 没错。所以内容为王，内容才是抓住我们观众心灵和眼睛的一个最强有力的方式。 所以啊，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呢，如果对这条消息这个话题呢有什么样自己的想法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我们的青年说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说说啊，那些让你感到尴尬的网络巨制。 哎，上班路上可能突然回顾一下，哎，昨天晚上我看了什么。 OK 啊，我们接下来再来说另外一条消息，说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外方官方代表团规模将创历史新高。 哎， 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以及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筹备工作进展顺利，相关的准备也是基本就绪，将在10月24号到2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进行。那同时呢，论坛的秘书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皮明勇少将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介绍说，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轨半高端防务与安全对话平台，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那截止到10月22号，已经有7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500余名代表确认参加本届论坛。 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的主题呢，是打造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一共设立了4个大会议题，分别是国际安全治理的新理念以及新途径、恐怖主义威胁与应对、海上安全合作现实与远景和联合国维和的挑战与合作。此外呢，平行安排了4个分组会议，请与会代表呢进行学术研讨，议题呢分别是东北亚安全新格局、中东安全问题的出路，以及亚太军事安全互信机制评估和人工智能与战争形态的演变。在论坛期间呢，中方还将举行中外青年军官学者研讨会。 其实值得关注的啊，就是我们这届和往届之间的比较哈。那本届论坛呢是有4大突出特点。那第一个呢，就是将香山论坛的名称更改为北京香山论坛。那它主要考虑到的是北京是香山论坛的举办城市，同时呢也是中国首都和国际著名大都市，更是体现了中方对于多边安全对话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更加的符合国际惯例。那第二点呢，就是论坛主题的议题更加的务实。那本届论坛呢，是紧贴当前国际安全环境新变化以及军事技术的新发展，将全球的安全治理、东北亚安全、中东安全、军事安全互信、人工智能等内容列入到了论坛有关议题当中。 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条消息。一会儿见了， 一会儿见。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还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刚刚早上来报道的月月。 对，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FM9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早上的青年说。 嗯， 同样呢，也可以欢迎大家，这个如果现在手头没事的话呢，打开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没错。 对，我们继续来关注刚刚说到一半的这个北京香山论坛啊。 嗯，没错。那刚刚说到很多关于和往届对比啊，我们的北京香山论坛今年有怎样的一些改变和变化。 嗯， 那刚刚说到的两条，一个是香山论坛的更名为北京香山论坛，那同时还有像论坛主题的议题更加的务实化了。 嗯， 那第三点呢，就是相关的方面对于论坛的关注度以及参与的积极性也是在普遍增高，已经变得很高了哈。那截至到通气会召开时呢，共有67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确认派出官方代表团参加论坛，那其中呢，副部级以上的外方高官将近50人，同时还有82名国外的专家学者、38名中方专家学者以及部分观察员参加论坛。那从总体上来看呢，目前确认参会的外方的官方代表团规模以及高级别的官员数量都是创了历史的新高。 嗯，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论坛内容呢更加丰富多样，论坛发挥了平台加的作用啊，安排了中外青年军官学者研讨会、多场双边会谈以及其他的有关活动。 嗯 啊，当然我们这个北京香山论坛呢，创办于2006年啊，这个期间呢已经举办到了第8届。 嗯， 前四届的论坛定位为呢国际防务智库和学者间的二轨交流平台，为了适应亚太地区安全环境新变化和安全合作的新需求，从2014年的第5届起，论坛扩大规模，提高规格，升级为了一轨办啊。在继续邀请中外知名专家学者参会的同时呢，增加邀请有关国家的官方代表团出席会议。论坛坚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理念，致力于集聚智慧，扩大共识，增进互信，推动与各国防务机构、军队、国际组织和智库专家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嗯， 北京国际香山论坛。那接下来啊，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条这个比较好玩的一个消息。 没错， 这个先问问你吧。 嗯， 这个打小学英语到现在为止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什么？ 什么 good study day day up 吗？ 你是认真的吗？ 好老啊，这句话。嗨，这句话应该最常见吧？ 哦，啊，这个其实也算是英文当中了哈。 嗯，对。 嗨 ，hello， 拜拜，你这个都 是天哪。两个没有文化的人才是 放松一下心情嘛。各位，你们日常使用最普遍或者是这个从小到大学习英语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印象最为深刻的话是什么呢？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嗯，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啊，就是国人在用英语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语法上面的错误。 哦，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他用的是 就我刚刚那句嘛，就是 对 good study day day up， 我故意举的这个例子， 直译过来的嘛， 对 吧？ 对对 对，这个每一个单词对应的中文的汉字。 哎， 这个在之前呢，这个国外的一些友人们也戏称为这什么 Chinglish， 对，中国 式 的 英语， 对。 当然啊，这个现在呢，时代发展到今天啊，不仅仅是中国人喜欢用这种 Chinglish 啊，这有些外国的朋友们呢也喜欢用这样的词啊。 哦， 一家来自德国的媒体呢就盘点了那些大行其道的中式英语。 哦， 我来跟大家分享 分享，对，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听一听，各位听得懂吗？首先第一个中式英语是 add oil。 add oil， 就是加和油的一个并 变成了加油， 对，就叫做加油。那这个词不得了哈，这个词呢， 这个真的不得了。 对对，近日也是被收入到了英国的牛津英语词典当中。那现在呢，说实话，像这样的词真的是很多，这种中式英语 Chinglish 也是大行其道。那不少人， 对，你想想啊，这个以后再翻这个牛津大词典的时候， 各位 再 查 一下，这个 A 打头的一个字母里边的单词发现了 add oil， 加油。 突然发现这个单词自己能看懂，哎， 画面很清晰。那现在像这样的词条很多都已经收入到了这个非常权威的牛津字典当中了， 对，没错。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一一的盘点盘点啊，这个比如说之前呢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个用作开玩笑打趣的时候说的这个老朋友见面，long time no see， 好长时间没见到 了，长时间没见到。 对，给各位逐词翻译一下，就是这样，就是字面的一个翻译哈。那这句其实并不符合英文文法当中的问候语的这种习惯用法，而是来自于我们中式的英语，就是长时间没见面了，好久没见了啊。那其实呢也是没有定论的，不过呢这句英文是中文好久不见的一种直译方式，在我们的国内啊很多人都会去使用，只不过呢现在可能我们用的太多了，然后 大家就 会影响到， 可能会感觉到这是一个真正的英语的语法。 对，然后呢就是对于就是国外的一些人，就是他们本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者，他们也会也可以试一试， 对，感觉这个蛮好玩的，来自遥远东方的神秘力量。 对，这是刚刚盘点的第一个，就是 long time no see 啊， 对 ，long time no see， 老友见面啊。另外一句呢，假期出门啊，看到这个十一长假刚刚过去之后，这个北京的人山人海，怎么说呢？ 就是人山人海，各位可能就要想的比较复杂的说，哦，那里人很多之类的哈。 那肯定要用好多的英文词汇才能组成这样一句成语啊， 对 不对？ 告诉各位，只要四个词就可以了。首先，我们跟各位说一下啊。真的很好玩，叫做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 对，其实啊，这个一开始呢，这个或许只是一种略带搞笑气息的生硬的直译嘛。你看人山人海，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对吧？然后伴随着这个蔡尚君执导的同名电影，这个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人山人海，在第68届的威尼斯电影节亮相。蔡尚君呢，也是凭借着此片获得了威尼斯影展最佳导演奖。该说法呢，也是逐渐被英语世界所熟悉，也被收入在了知名的在线英语的俚语词典当中，已经被当成一种俗语出现了， 对对，就是习惯性用语了。所以我觉得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也是很有道理的，就是都是一样的 用法。这个应该是比较古老的一种， 对对，就是比较体现年龄感的这样的一种职业了。接下来跟各位来分享啊，还有一个词各位应该也是非常熟悉的，叫做 no 作 no die 啊，这个应该是这两年真的是普遍在用，就说一个人特别特别作，说实话这是指本意。那其实呢，这个网络热词不作死就不会死， no 作 no die 呢，其实包含了很多来自古老东方人的人生哲学，因此呢英文直译 no 作 no die 这个横空出世也是一点都不奇怪。 其实这个是个更应该属于网络用语方面的了吧？ 没错，其实如果要是因为我突然发现它有一种就是古老东方人，我们就是回顾变成那样，就是事出有因嘛，就你不作绝对不会发生一些事情的。那所以说我们换一个比较潮流的方式，用我们现代人的语言去表达的话，那就是不作死 no, no, 不会死。对。 还有另外一个啊，这个资格资历比较老的啊，这个应该是能跟 good good study dead up 相提并论的， 跟我一个年纪的， 对，叫做 no can do， no can， 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能做吗？ 对，这句 我现在学会了一个新的翻译方式， 直接叫做 中文直译是吗？ 对，就是中文直译，不用考虑语法。 对，这句中式英语呢，早在1976年呢就被收入到了牛津英语词典当中。 No can do 的意思呢就是不行、不可能、做不来、做不了的。 那各位可以注意一下，那个时间是1976年就已经收入了， 很早之前就已经输入到了词典当中了。 看来我们的这个我们 Chinglish 的影响在逐渐的扩大着。 对，没错。 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吃以及我们日常中国真的是非常中国化的这些词啊，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吃饺子，那饺子那外国人他们也会直接就翻译成 dumpling。 对，我们那 之前的 dumplings 是他的本来的英文，然后现在呢可能他们直接就叫饺子， 直接叫饺子 饺子。然后过年呢我们都会收一些红包，这个红包这个词啊他们也会 直译过去叫做 红包。 对，相互的影响当中嘛，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人际交往中的这个关系啊，以及这个没面子应该怎么说呢， 没面子、 就是lose face， lose face 就丢脸了， 丢人了 这个意思。天哪，真的好多没有想到，你知道吗？对，然后还有刚刚说到的一个最近加入的一批新词当中，这个 add oil 就是之前说的加油啊，也是直译过来的，很好玩的一些词。 对，没错啊，这个很多呢中国的网友啊，在得知了 add oil 在加入了这个牛津大词典之后呢，也去发现、去发掘这样新的一批中式英语的英文词汇。然后呢，也是喜大普奔嘛。然后也是表示啊，我们懂得英语呢，也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用中式英语来跟大家说一下，新的一天我们也要 add oil， add oil。 您是加92加95的呀？ 太贵了，不加。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现象。我突然想起来，最近其实就是有一次去便利店，然后就看到一个外国人他在点那个便利店的快餐嘛，然后他就会很流利的去说到很多中文的词，他都是单个词单个词蹦出来，比如说筷子，我要筷子，然后之类的，就是他会，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外国人对我们的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包括我们国家自己实力的逐渐的扩大，才会有这样的一些影响力。 对，当然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就比如说像英语在现在很多的中小学的普及，现在应该说是作为国人这个只要是上过学的应该是都学过英语的，差不多。这种文化的普及，包括中文在外国的一些地方，这个一些开设了孔子学院 对 吧，这个在美国好像还有这个普通话的测试机构，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厉害。 他们普通话也要过一甲吗？ 对，这个我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啊。你看这种文化的交流和互换啊，这个加入了我们的中式英语之后，会不会让整个的英语世界变得更有意思呢？ 我们也是越来越期待了哈。 对，你看这个在中文里面也会加入了很多的英文词汇嘛，对吧？ 对。 OK， 那么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玩的消息。一会儿见了， 一会儿见。 夜已衰，白日里眼前一片黑，秋意如风带过一隅的思绪，雨已经高月季化身成去轮回，却又一回。雨一落，花开我眼里的冰蔓延成河。云一过，山下的那条大河漫过我眼。遍野山色清风浸湿了眼色。 欢迎回来啊！在一首非常神奇的歌曲过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条比较 神 奇 的事情。对， 对，这个临近十一月份啊，这个十一月份呢，可能对于很多喜欢网购的朋友来说呢，是一个比较痛苦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 不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日子吗？ 既开心又痛苦，在过完之后就会很痛苦，过之前会很开心。 是的。相信我们两个一描述，各位似乎悟到了一些什么事情。 嗯，对，也就是这个慢慢的已经变成了我们这个普通群众的一种另外的一个节日吧，算是 电商造物节。 对，打一个引号的一个节日出现啊，这个双十一的购物节呢又要来临了。 嗯， 这回呢，我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了这个阿里不是发了各种各样的消息嘛，又说这个十周年呐、天猫购物十周年呐，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有一个网友说，阿里你这么牛，你为什么不上天呢？ 哎啊，谁说的？ 谁说的？ 谁说的？ 阿里这么牛，真的上天了？ 对呀、就要上天了。 接着来说下面这条消息啊，说阿里呢双十一将发射两颗太空飞行器， 哇、 地球人呢将收到来自于太空的惊喜，这回是真的上天了。 对呀、我们就证明给你看。 对，您看你不是说我吗？ 不上天呢？ 说不上天吗？好，那我上给你看。 哎，没错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全球的消费者。双十一的前后，阿里巴巴将启动一站一星计划，向太空发射糖果罐号迷你空间站以及天猫国际号通讯卫星。那这个项目组的人士也是介绍了说，这个计划能够更好的实现双十一期间线上线下的互动，同时呢，全球的消费者可以收到诸多来自太空的惊喜，共同来分享快乐。那此外呢，阿里还将通过一站一星计划和多家的科研单位进行合作，共同探索相关空间技术以及无人驾驶技术的行业落地啊。说到今年呢，其实是我们第十个天猫双十一的日子了，那来自全球的180,000个品牌商家以及遍布线下各个城市的200,000家品牌门店都将参与到今年的天猫双十一当中，几乎也是涵盖了日常生活消费的所有种类、所有品牌，而且呢，所有的商家都为消费者提供了双十一的特别折扣以及优惠券。那与此同时，天猫平台也将发放超过100亿的购物津贴以及红包，让全球的剁手党们买得更爽。说到这个，我觉得我能聊好几页。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还跟大佐说啊，现在其实已经下了一单了，因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对，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炒这个双十一的什么购物券呀、优惠券呀、提前预购啊、尾货付款之类的这些事情了。 对，但是啊，咱们这个话说回来，虽然每年呢我们都有这样的义务来提醒大家啊，这个要 理性消费， 理性消费，做到量入而出啊，这个 量入。 咱们那个高中的政治里边都学过这个，对吧？一定要做到理性消费，你不能看这个东西便宜你就哗啦啦这买一堆。 是的，是的，下一单就行了。哎，我其实还在想一个事情，还在想他的推出了这叫什么一站一星计划，他会他说我们会在当天收到很多来自太空的惊喜嘛？ 对啊，这个就很惊喜啊！ 对，我现在就很就在想象，我说会有什么样的惊喜？会放一首歌吗？然后在上面，比如说对各种各样的送来一些太空祝福之类的， 送来一些他谁在说话？ 提前录好的马爸爸的话 啊，这个阿里在双十一庆祝期间发现了神秘的外星人，发现了来自遥远 遥远星球 的 一些祝福，祝各位买得更愉快。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就是现在会有一些想象，因为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惊喜。 确实，你看啊，这个某宝对吧？某猫对吧？创造的这个双十一造物节到现在已经开始往太空上发射卫星，发射这种小型的迷你空间站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这个企业它自己实力的一种展现，另外也可以说是整个国家给予的扶持，这包括你看这个民用航空技术的发展，这个很厉害。 没错，现在各个商家也是 除了做自己的事情之外，除了做这样的一个购物平台之外，更加注重的购物体验也好啊，注重他们的品质也好，同时也在利用我们与时俱进的像这些科技的一些发展啊，确实力量非常强大，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对，哎，我刚刚突然想到了，他可能会收到一条来自于遥远982星球的一条消息。 哎，我们真的有这个星球。 毕竟我们在遥远的外太空是有这样一颗名字叫做982的 星 球的。星 球，对。各位在晚上的时候，现在就不要看了，看不到，晚上的时候也许可以看得到哦。 好了，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全部内容了。那么稍后在9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今天的内容呢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青年服务国家大学生暑假实践活动的汇报展示的系列节目。稍后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来自于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学习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刘敏同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团队在这个暑假的实习活动的汇报情况。那我们一会儿9点见啦， 待会儿见。 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二十七岁男，选手西海峰，拿以568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那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这个时间呢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时间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展的一个系列节目，叫做青年服务国家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的汇报展示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来自于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的刘敏同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在这个暑假的实践活动。欢迎刘敏同学来跟大家一起打招呼吧。 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我叫刘敏，学的专业是人力资源管理。 欢迎， 欢迎刘敏。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这个整个作为刘敏的这个团队，今年据我了解，好像是在暑假期间做了一个关于心智障碍者的关怀的活动。 对对对， 心智障碍者的关怀活动， 对， 这样的一个实践活动。 对，其实这个刘敏的团队在选择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在其他的其实有很多的学校嘛，我在这就是看到这一条的时候，其实心里边还是泛起了一点小波澜的，因为之前我也是参加过类似的志愿者的活动，去关怀的是自闭症儿童的一个志愿者的活动，然后确实当时看到那些孩子们给我的感受，一方面是感觉有一点心疼，另外一方面就是怎么说，突然想起了一句之前说到的老话，就是给你关上了一扇窗户之后，势必会为你打开另外一扇门。 哦， 对。 我们先听大朵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感慨啊，各位可能也会好奇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两点感受呢？我相信通过我们这一小时的这样的聊天，或者是聊天也好，讨论也好，或分享也好，我相信各位可能会有更深一步更进一步的了解。 当然啊，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青年说，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可以发表出你的观点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吧。对，在这个之前呢，先来跟大家做一个小的科普知识啊，然后稍稍呢再让刘敏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好的。 说到这个心智障碍呢，我今天也是特地的去各大百科网站上搜了一下什么叫做心智障碍啊。根据美国的智能不足协会定义的，是指在发展期间啊，这个发展期间呢就是自受胎到满18岁的期间，智力功能显著低于常态，同时伴随着有适应性行为方面的缺陷。当我们说一个人是心智障碍者时呢，就是说他在学科学习和处理日常生活以及对周围事物的了解和环境的适应能力的方面，比同年纪的同伴要显著的缓慢了一些。这个是网络上对于心智障碍者的一个百科，也算是一个知识的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刘敏。为什么会选择利用假期的这个暑假实践活动的期间去做这样一个实践的活动？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同学去选择了比如说去社区帮扶老人，或者是说去关爱这个打工者子女，更或者是这个作为学校的一份子去研究这个校企合作的一些项目。但是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去关怀心智障碍者呢？ 这个主要可能是根据我平时在学校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经历。平时在学校，就是因为我作为这个学校志愿者组织这一方呢，平时关注就是一些普通的志愿化，像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志愿就有那个关闭自闭症儿童，它是属于这方面，对吧？然后这次我既然选择心智障碍者，在利用暑期这个大家都可以出去玩的时间来做这项活动，一是因为学院团委的支持力度比较大，他们希望能以这种在课堂上理论化的知识加上课下这种实践性的知识去培养新青年，能引导我们这些学生，广大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践行新思想，拥抱新时代。然后也是另一方面也是发扬雷锋精神。雷锋也曾说过一句话，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要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暑假这么一个期间，就把这些时间都利用起来去做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既是帮助自己成长，也是 对他人带去一些助人自助嘛，对他人也会带去一些关爱这样的行动。 嗯， 也能希望通过自己这样一个亲身实践，影响身边的人，影响我的学弟学妹们，甚至是在我那个学院整片这个社管青年的广大学子，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到这样的队伍中。 嗯，对，我看到有好多的我们的朋友啊，这个网友朋友们说到了，是来自于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 对， 所以刘敏也是这个我们学院里边青年志愿者学会的一员。 对对对，就是受团体的影响。 嗯， 有在整个的团体里面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吗？ 嗯，现在担任整个团体的负责人。 哦，就是青年志愿者协会的会长。 嗯， 可以这么说。 对，可以可以， 其实就是模范带头作用，而且还是先行者。 嗯嗯，哎，那所以说整个的今年的这个青年志愿者的活动，选择去关怀我们的心智障碍者，是通过我们团队思考，然后去想出来的，要做这样的一个暑期的实践活动。当时报名的同学多吗？ 嗯，报名的同学挺积极的，就是当时我们报名的时候有20几位同学，但是他那个是怎样一家机构呢？我们选择的是三河市心之行心智障碍者服务中心，它是一家学校，就是它中心专门为16岁以上的孩子或者亲友提供这种社区化的服务，来培养他们。就说咱们前边也提到了，他这个心智障碍者，就是他的社交能力啊、适应能力都低于我们这些同龄群体。 嗯， 就是说通过我们这种一对一的陪伴行动，能去提高他们这种生活上独立自主、有自主意识的思想。嗯，所以我们还经过了第一波的筛选，最后呢留下了5名，就包括我在内5名的优秀团队成员，过去进行这种一对一的帮扶。 嗯 嗯，那在您继续。 嗯，然后就在这个整个活动中，就这种一对一的活动，5名同学也是分了不同的角度。 嗯， 刚过去接触这一类群体的时候，因为这5名优秀成员也有的去过，有的可能也没有去过。 嗯， 就会先进行一个了解，设置一些，第一天我们就是先观察他们的行为，然后了解他们的生活，这样作为一个切入口。 嗯，其实刚刚说到是一对一的这样的帮扶，而且更加有针对性哈。 对， 而且刚刚还说了会做一些准备，或者是就是有找到他们的就是帮扶的一个点，或者是所谓的切入口。 对对对。 那整个我们在帮扶的过程都有哪些的就是需要做的准备，以及具体你说怎么样去找，包括他的一些流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嗯，在当时我们到达那个地方之后，对每个学员都进行了分工。嗯，就是说每个人选择一个学员，然后去观察他，去陪伴他。第一天就是看他都有哪些爱好或者是兴趣。 嗯， 还有他们那个本来学员老师给他们的学员就设置一个时间点。 嗯， 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情，他们的时间观念也非常强。 嗯 嗯，就是根据他们的时间来发掘他们平时做的事情。 嗯， 还有他们在他们喜欢做的事情里边哪些是最喜欢的。 嗯， 比如说有一个学员他就喜欢听歌，只要感受到这种音乐的氛围， 嗯， 他就会自己跳起来。 哦， 然后当时就是我负责他。嗯，当时我陪伴他在院子里就是早晨的锻炼。 嗯， 但他就不太情愿，然后我就在想能不能用一首歌来带动他。 嗯， 我就告诉他，你要是咱们先出去锻炼，我就给你放哪首歌。然后才知道他最爱听的是那首冰糖葫芦或者是苦咖啡。 嗯， 然后这两首歌我就搜出来，然后用歌去带着他去锻炼。 嗯， 这样慢慢的就是达到了他的效果，也满足了他的需求。 嗯 嗯，然后像其他的准备的话，在整个我们实践的时间是半个月，在整个实践的过程中， 嗯， 有一天是7月20号，这个就是大家可能会了解一下，是全国特奥日。 嗯， 在特奥日这天呢，主要是为残疾人准备一些运动活动，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相关的游戏，正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策划，就是小范围的策划。嗯，时间地点还有一些准备的东西，我们准备了一个比较安全的那种充气的毛毛球类似。 嗯， 对，然后就是它可以骑在上边然后去动。 这对他们好像兴趣都挺大的，他们也挺爱玩，当时表现的都非常活跃。等游戏结束之后还有人愿意想去玩，就感觉这个游戏还设置的挺合他们心意的，我们也觉得特别开心。中间还设置那个就是咱们常用的瑜伽球，给他们换一种形式，可以说是背夹起来或者是跳跳球类似的形式，让他们参与到其中。还有咱们都喜欢的一个环节，第三个环节就是套圈，就是咱们也会在商场上经常套游戏什么，对吧？玩。然后我们设置那个东西呢，就是有洗漱用品、生活用品，还有加上这个零食。零食是我们每个青少年都备受关注、最有吸引力的东西。但是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掺杂起来，他们就会去，有带动他们这积极性，积极参与到其中。然后，当他们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开心，他们也会积极参与，感觉这既让他们参与到活动中来，也让他们自己感觉到自己收获了一些东西，比如说零食，额外的再高深一点说，就是那种喜悦之情，也达到了我们这样一个志愿者的心意。 那在整个的咱们这次的暑期的实践活动一共开展多长时间？ 为期半个月，从7月16号到8月1号。 所以说你们五名志愿者就是一直驻扎在三河那边吗？ 对，因为我们学校也离那边比较近，来回还算是比较方便。 那这是很长时间的一个全程的陪伴的过程。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环节，比如他们特意设置的，不管是根据个人喜欢听歌给他放歌，或者是说做了一些游戏之类的。那我们做了这么多准备，包括这些环节的设定，那他们就是被帮扶的这些，那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比如说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不管是以前见过几次，但是你要为期这么长时间的一段陪伴的话，他们都会有抵触心理。就是你刚开始想带他去玩，带他去运动，或者是和他说我可以和你一起画画吗？他也就是会不搭理你。但是经过这样一个长期观察，你看他喜欢什么，然后慢慢潜移默化的去挖掘他喜欢那个东西，然后去在他的身边潜移默化陪伴他，就是不管他什么时候抬头，你都在关注着他，认真的倾听他说，然后让他觉得自己说出的话是备受关注的，有人在意的，然后这样长此以往，就是经过一天或者是两天，最多两天这样一个环节，他就会觉得我们就是生活在一起了。然后今天如果说你要是晚过去一会儿，或者是离开一会儿，他就会问你，你是今天没有来，还是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没有看到你呢，小姐姐？就会这样一种说，就会跟你有语言上的沟通，或者是行动上的一个，他就会，比如说他现在想去玩，他就会拉着你。他可能不会，有些人就是不会用语言表达出来，他会主动把手伸上你，然后拉着你， 用行动来表达。 对，然后带着你去，他想去院子里，去那个运动器材那边，他就会拉着你向那边走。然后这就是他们一个变化。还有平时作画，本来他们就是有抵触心理的话，他们自己的东西更不会让你碰。但是慢慢长此以往，他就会邀请你说，那个姐姐，我们两个可以一起作画吗？我想和你一起做这种。他如果说这幅画做完了，他会说明天这个点儿我们再一起做吧，就会有这种邀请式，他主动发出语言这种表现。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志愿者做的一个就想要得到的这么一个效果，也是希望给他们带去这样陪伴的一个反应。 变得亲近了很多。 对， 而且有一句话不是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吗？我相信咱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在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肯定内心也会有一些感动。 对， 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就是有关于这方面救助的一些报道。其中有一条标题我特别印象深刻啊。上面说的是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是想 想去问刘敏，因为刚刚也是说到了，在之前去帮助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愿意去接受你的， 对， 甚至于有些人可能是会比较抵触你的，对，之前那篇的报道，它的标题是你做的这些东西是真正这些心智障碍者他所需要的东西吗？你就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要带他出去锻炼，然后用这种听乐的方式啊，当然这个是我不大理解的，因为刘敏以及他的整个的团队在这个暑假期间去做了一项活动，也有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我想请问刘敏，整个的这个过程，或者说我们所安排的这样一些东西是怎么样慢慢的去让这些人放下他们的戒备心，或者是去更好的接受你呢？ 咱们前面说就是这个，不管是你和谁接触，首先得了解他。所以呢，刚开始我们就先是一个了解的过程，就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他想要的。比如有一个学员，他平时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不管你去多久，你可能一去就会发现他会经常问你现在几点啦，现在几点啦，妈妈怎么还不来呀，这种他其实就想表达一个意思，他想他妈妈了，想家人，想回家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现在你直接告诉他现在几点啦，然后我们可以出去玩一会儿，可能路上交通有点堵，就是这种。他们其实就是可能和我们同龄，但就是比我们稍微接受的缓慢一点，我们要有这种耐心去陪伴他们。第一条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耐心，他可能会反复问，重复问，如果你不耐烦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心情，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可能感觉这个小姐姐不喜欢我，我觉得这种心理他是有的。然后其次一个就是说一定要一条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耐心，他可能会反复问，重复问，如果你不耐烦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心情，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可能感觉这个小姐姐不喜欢我，我觉得这种心理他是有的。然后其次一个就是说一定要在行动上你首先不要表现出那么抵触，因为我们去本来就是奔着是能给他去带去一些关爱去的，能帮助他的成长，让他在生活上能够有信心，能够做自己的主人，独立起来。所以呢，在整个过程中你都要去引导他向往好的一方面，看到有希望的一方面，就是带他做一些积极的事情。他们每个人就是都有不同的情况，有的人就可以写字，有的人可以骑自行车，有的学员呢他还可以就是打羽毛球啊，或者是他就喜欢作画还是绘画都可以，就按照他那个方向去慢慢的跟着他的，其实就是跟着他的感觉走，让他觉得我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是有人支持我的，像对于我们这样青少年也会有这样一个心情，所以就是跟着他的感觉走，去慢慢的陪伴他。我觉得大家不都听说过一句流行的话吗？叫做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能给予他们的也是默默的陪伴。 我好感动。 对，其实真的啊，说到这儿，包括之前我参加的关于那种自闭症患者的一个志愿的活动，包括刘敏之前对于这种心智障碍者，还有之前参加过的这些帮扶活动，确实就是印证了这样的一句话，陪伴确实是最长情的告白。因为怎么说，有很多人去用天使两个字来形容这些人，可能作为我们正常人来说，就是看待他们的眼光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对，可能会跟这个社会有一点格格不入，但是我们又怎么能知道他们的社会是，就是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比我们的脑海里边活得更丰富多彩，更有激情一点呢？ 在和他们接触之后呢，就是当时我们在没有去之前，就是我可能是去过，我给他们讲的是他们就是一个稍微理解比我们缓慢一些，理解度较低一点的，但是当我们去到之后， 就发现他们有些人自己也会有一些丰富的想象力。 嗯， 比如说他有一个同学，他家里有一哥哥，就是可能会出国什么的，可能也会给他讲一些，然后他就会经常提起说，有一天我也想去坐飞机， 嗯， 然后好像说那个飞机上又不能带这个，不能带那个的， 嗯， 就是觉得他们，有这种对我们正常人这种生活的向往， 嗯， 就一样可以去到大街上，然后坐飞机逛街或者什么其他什么进行活动什么的， 嗯， 嗯。在他们这些就平常的表现中，他们从他们那个画中就可以体现，他们会经常会画一些房子， 嗯， 动物， 嗯， 可见他们对大自然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嗯， 是向往大自然这种生活， 嗯， 然后平时在活动中我们也会根据他们这种向往去组织一些外出购物， 嗯， 或者是咱们青少年经常玩的 KTV 活动， 嗯， 虽然说他们可能唱的不太好，但他们识字，他们会有勇气，就是拿着话筒一个人站在那里把那些话， 嗯， 可能还会跟上一些调子，然后去慢慢的都唱出来， 嗯， 就是对自己这样生活一个向往，然后在这种生活的小细节中发现自己的成长， 嗯， 然后像外出购物的时候我们就会乘车， 嗯 嗯，在上车的时候告诉他我们是在这站上的，这站的名字叫什么， 嗯， 然后在上去之后说在车上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嗯， 就是你要站的话不能妨碍他人， 嗯， 你要坐就可以坐着， 嗯， 如果你不坐可以让给老人让座什么的， 嗯， 都可以在这种实景中给他们受，就是稍微再说一点点， 嗯， 他们也会有些会潜移默化吸收， 嗯 嗯，在下车的时候也会告诉他们哪站应该下车了，然后应该刷卡还是怎么的，就是在这样一场实践活动中给他们说一次，他们就有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 嗯， 也有可能会记住，当你回去之后再问他我们是去哪上的车，他还能说上来， 嗯， 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一个小小的成长，尽管只是一次外出购物，然后在购物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乐趣，嗯，因为人他们学员也是一个小团队嘛， 嗯， 就是我想吃这个我想吃那个，最后他们也会就是说，嗯，那我就是有些会表现出我不是特别想吃， 嗯， 要不就拿那个大家都能接受的那个， 嗯， 然后又太高如果够不着的话，嗯 嗯，这个刘明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好多的故事啊， 嗯， 那个但是呢我们稍后要有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在这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是请刘明继续来给我们分享有关于这些小天使的故事们， 嗯， 请大家不要走开哦，我们一会儿见了， 一会儿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陪伴他们，然后同时帮 一些陪伴， 对对对，可能陪伴会更多一些。刚刚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包括他们的观察，然后他们所做的一些努力，以及其实我刚听到刘敏在讲的时候，能看得到听得到他就是其实内心包括表情当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愉悦感以及那种满足感，就是帮助他人之后内心获得的这种感动。 赠人玫瑰手余香嘛， 对对对，满满幸福感。 接下来还是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刘敏，欢迎刘敏，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的刘敏。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网友留言啊，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应该是刘敏的同学啊，在这个下面留言说，有激情在状态，不抱怨敢担当，青年志愿者在行动。所以这个是咱们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口号是吗？ 可以算是一个激励语。 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留言，都是这一句，而且还有朋友说小小手点起来，然后还说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我看到这个叫做张红来的朋友说啊，这个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社管青年在路上。 对， 还有 很棒的一群人啊。 对，还有在为我们的刘敏加油的说，学姐加油，为你打 call。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还是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之前这个关怀行动的一些故事。刚刚刘敏讲到了在公交车上的一个故事。 对。 嗯， 就是在公交车上，然后我们都已经说完，然后在那个购物的时候，他们这种就是相互也有我们这种青少年应有的行为，相互之间就说可以满足你的喜欢，但又不会让我太失望那种，就大家一起团结起来，然后去选择一些既有你喜欢吃的东西，也有我喜欢吃的东西。可能在我们平常看起来，购物就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但是你要从这种细节中去细细观察，就是他们也会有那种我们这些人的思想在里边。也会有一些他们不是说完全不理解，因为我们平时购物也会这样引导他们。就是说这个我也想买，那个我也想买，但是我们今天由于什么的限制，大家只能选择一些我们大家都共同爱吃的东西，这样才能大家一块儿坐下来围着一个小圆桌，然后就是开开心心的吃着同样的东西，这种分享的味道。然后所以就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特比较开心的事情。然后在活动中，像我们也举行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可以说我们不管在哪个团队都会进行的团建活动，就是集体包饺子这样一个活动。当时这个是我们一个围着一个大方桌，然后所有学员加志愿者加培育的老师一块儿去包饺子。当时我在帮助一个学员，就是给他亲手做试验的那种，手把手教。当时老师就给我们拍了这一张照片，之后又拍了一张那个孩子自己就学员自己包饺子的照片，发给了他的家长。当时他的家长就发了一条朋友圈，觉得说自己孩子又学会了包饺子，觉得这是一种成长，很开心。顺便就也提了一下说我们志愿者，感谢志愿者的耐心，这个陪伴，然后细心的那个教他这一个过程，特别细心，看出特别认真。我想这对我们志愿者也是一种鼓励，也对我们的这种陪伴和教他这一个过程特别细心，看出特别认真，我想这对我们志愿者也是一种鼓励，也对我们的这种陪伴和这种去给予他们关爱的行动是一种认可，能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越远，走得更好。 刚刚跟我们分享了好多有感动的瞬间，有一些难忘的经历哈。那其实对于像刚刚说像看到的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其实日常当中也会有一些就跟我们很相近的一些心态，但是呢其实也在逐渐的帮助他们抛去我的这个概念，变成我们的一个概念。而且像刘敏包括还有更多的志愿者，其实他们做的这种陪伴也是逐渐将他们变成了我们，其实都是一种联系。 对对对。 那在 之前想象到去接触这些心智障碍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使的时候，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当 时接触之前， 接触之前的时候，感觉就是很迷茫，不知道从哪些方面入口，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可能我们最经常知道一点就是他们肯定是刚开始是不喜欢你们的，他们不喜欢嘈杂或者是人多的地方，就我们在想这样的话，我们平常可能会去跟人交流，有什么破冰游戏什么的，去打破这个尴尬的局面，但是对啊，这样一群特殊的人群体来说，我们又怎么会对待呢？也是使我们这些团队陷入一个沉思。但是我们也借鉴就是其他的团队他们的一些意见，以及当机构当地那个学校的老师给我们的一些建议，让我们对整场活动就是稍微有了一个切入口，就说我们可以先从观察入手，这就是我们在去做这场活动之前的一个心理，就是忐忑，然后担忧，如果我们不能去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然后不能给他们带去这个想要的这个美好的结果，然后达到那种关爱的行动的话，要怎么办？就是让我们很焦虑。 就是在其实去之前还是内心有一点点的担心。那其实真正去帮助或者真正去体验过后，是不是内心也会有一些触动或者是比较让人感动的经历呢？ 对，当我们真正去接触他们的时候，发现主要就是你和人交流，不是咱们都会说只要你真心对他，他就会以真心回报你。当你交流的时候就全身心的投入，然后按照他的思路去走，然后他也会慢慢理解你，认可你，愿意和你交流。像令我感动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将近有半个月，然后中间有两天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休息了，然后顺便总结了一下上周我们的收获以及成效。在这两天之间我们就是没有见过面的，然后这两天过后我们就是可以说是下一周的一个开始。当时去见面，他们有些学员就在门口，然后我们从院子里迎面走来，当时我们这边有一名男志愿者就走在最前边，那边学员也是一名男生，然后当时就说啊，哥哥你来了，我都好多天没看见你了，这种就感觉看见他就像看见了亲人一样那种。然后那个志愿者就很主动的张开咱们这个臂膀，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结果那个学员也就也张开了臂膀，然后瞬间就跑过来，两个人就抱在了一起，就说都两天没见了，你怎么没有来呀？这种，就那一瞬间让我感觉到他们拥抱在一起是有温暖的。当我看到这一瞬间的时候，我也是温暖的，就是特别感觉到我们的付出是有回报的，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回报。然后还有一个瞬间就是提到我们在全国特奥日的活动中有设置临时套圈，临时那个环节。当时他们有些学员拿到临时，就自己套到临时之后，先说之前吧，在套临时之前他就会先说，姐姐我待会儿肯定会多套几个。我说你为什么要多套几个呢？你是要分享给谁吗？他说你看这两天都是你们和我们一块儿，当然是分享给你了。我想套一个肯定是不够咱俩吃的，因为我吃的比较多，所以我想多套几个。我说好啊，但是当时套的时候他就是特别着急，因为他害怕他套不过来，然后这个分享不到，他还有他想给分享的人，所以当时就求助于志愿者的帮助。他说哥哥你可以帮我套一下那个小零食吗？我喜欢吃。然后他真正拿到那个零食之后，真的是先打开与我们这些志愿者来分享，共同分享这样一个美食，就是那种分享的味道，可能是看不见的，但是是暖在心里的。 哇哦，分享的味道 真好。哎呀，真的，刚刚听完了刘敏同学的分享之后，确实，这些故事能 给予我们这些普通人或者是说不是专业的志愿者能够想去给予那些这个心智障碍者或者是说一些心里面有疾病的一些患者去给予他们的帮助，去让更多人去了解这样的一个群体。 嗯，了解过后其实很多也会收获一份，我觉得是一种内心的一种进化，因为你看到他们其实也会想到很多的事情，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怕伤害或者是怕去跟他们接触，但真正接触之后我觉得对我们的内心也是一次洗礼。 对，或者说什么叫做不忘初心，我觉得这个才叫做不忘初心。 嗯， 而不是在现在这个这也是我刚刚突然想到的啊，不是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你去追求自己的那一份物质上面的理想，或者是说我们想要去得到什么样的东西。 嗯， 当回归到自己的本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去帮助别人，去了解自己的内心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没错。 那刘敏再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关于我们整个协会吧，就是北京社会职业管理学院我们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嗯，青年志愿者协会它就是因为团委学校团委这块比较关注学生们的成长，希望以这种课堂上的理论与课堂下的实践相结合起来，做到这种立德树人的效果。 嗯， 然后专门组建了青年志愿者协会这样一个团队，然后下边还有直属的服务队这样一个分支。 嗯， 然后在这个团队里，刚才咱们的直播间也有人留言那八个字，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正是我们志愿者的一个精神。奉献就是把自己有空闲的时间以及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或者自己时间相对于我们是最宝贵的，然后奉献给别人，利用这些自己的这些东看重的这些东西去分享给他人，希望给他人带去一些感触，或者是带去一些就像我们的关爱心智障碍者带去一些关爱。然后有爱，就是说你在整个奉献的过程中一定要秉承这种亲近，给人以温和的感觉，让人觉得你很温柔，然后接近你，有这种耐心以及爱心、慈爱之心。然后互助，就是说在整个团队中，不管你是在与咱们的服务对象做交流，还是在和你的团队做交流，都是一种互相帮助、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进步就是说在这个互相帮助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大家都在共同进步，这就是我们八字的志愿者精神。然后学校呢也曾是前半生是民政部干部管理学院，自2007年的时候，在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基础上，组建成为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打造的就是一种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理念，希望以这种理念去育人。然后我们的校训中也曾提到过崇扬仁爱、服务社会，所以希望以这种行动去影响他人，就是助人自助，去影响带动，然而就发展成为这样一个大的协会组织，让这些有爱心的人能找到一个切入口，组织大家去把自己的爱心奉献出去，让自己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 没错。 那在咱们整个协会从建立一直到现在到2018年，一共经历了多少场，或者说策划了多少次这样的志愿活动？ 这个咱们协会主要是分为五大类去主导方向，基本上涉及的有老人一块的未老，然后有咱们这种身体有残疾的，助残方面的，还有自闭症孩子的，这有可以说是算于助残方面，对吧？然后还有这个文明怎么说，就是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街道上有那个中年 讲文明书信风， 对，然后那个阿姨啊或者是叔叔，他们会穿那黄马甲，然后用那个小旗子， 指导出行的人文明乘车、 嗯、 然后过马路注意安全， 嗯， 车来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嗯， 我们也会参与到其中、 哦、 就是这样一个引领作用， 嗯 嗯，像文明还有一个就是赛事， 嗯， 赛事我们主要是每年都有两场比较大型的赛事， 嗯， 是鸟巢那边国家体育中心的鸟巢半程马拉松， 嗯， 然后是通马，就是通州半程 马 拉松，对， 嗯， 它半程马拉松大家可能了解过，是21.975公里， 嗯， 在这样的活动中，我们志愿者就有发放物资、 嗯、 或者是担任救助这一方面、 嗯、 当然救助我们也会有一些救助前的集体培训， 嗯， 比如说你不是说所有人能想参与就能参与到其中，就是会大家进行一个集体培训，然后会有一个嗯简单的嗯就是简单的来观察一下你到底对救助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多少， 嗯， 然后再去进行一个简单的筛选参与到本次的活动中， 嗯， 也是通过另一个自己，就是既是成长了自己，也是为赛事的成功提供了一些保障。 嗯，我看到这个内容，包括他们的活动和策划非常的丰富、 嗯、 而且有很多的内容，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样的一个协会、嗯、然后会组织大家去进行。那比如说要是一般的就是听到我们的听众也好，包括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想去做些什么，那这些方面你有没有建议呢？就是针对普通人每个人想去献一些爱心的话， 嗯，这样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网络平台、 嗯、 叫做志愿北京， 嗯， 大家可以在百度这个界面上搜索志愿北京、 嗯、 然后进到这样一个界面里边，它会有各种的志愿团队， 嗯， 在不同的地区，就是说咱们这爱心人士都是遍布全国的， 嗯， 在不同的地区它有不同的团队，有也有我们这种青少年的， 嗯， 也有说中老年型的，或者是有那种家庭的， 嗯， 就说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网络平台， 嗯， 去参与到志愿活动中， 嗯，志愿北京， 对， 嗯， 当然、啊、在这儿这个仅仅是通过采访刘敏在这个暑假所做的这个实践活动， 嗯， 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关于心智障碍者的一些事情，关于这些、 嗯、 关怀救助方面的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 嗯 更多的还是应该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去帮助。当然这种志愿者的协会现在也是慢慢的逐渐多了起来， 嗯， 但是我觉得应该还是要这个让更多的人来参加到我们的志愿活动当中去，帮助那些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吧。 没错，其实需要每一个爱心的汇聚。那除了参与到像刚刚的志愿北京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平台当中的这种机会之外呢，其实每个人在日常当中，日常的生活当中，都会在小事当中就有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帮人去过马路，就扶老奶奶过马路，或者是说帮人指个路之类的，其实都是一点一点的 在积累。其实这些都是在帮助每一人去构建，或者说帮助我们整个社会去构建和谐社会吧。 对，内心也会收获属于当时那一刻的温暖。 好了，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刘敏跟大家的分享啊、 嗯、 这个真的希望整个协会，包括咱们这个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的青年志愿者协会能够越办越好，能够、 嗯、 多组建或者说多筹划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多一点， 嗯， 也希望这个下次有机会的时候能去亲身体验一把、 嗯、没错。 好了，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 嗯、 刘敏同学的分享。 嗯， 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太阳照在天。